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今天为您直播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服装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和山东大学。首先邀请出的是北京服装学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李挺。李处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再来给大家介绍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另外我们还将在第三时间段连线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江令佳，为大家介绍今年的招生的相关内容。好，那我们首先走进北京服装学院，关注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吧，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是这样，我分几部分说一下。因为我们学校呢招生计划呢分为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和艺术类专业两大部分。其中呢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在京的招生计划呢基本上是与2017年是持平的。因为具体的这个计划安排呢现在还没有，上级也没有下达，学校还没有做最后的编制，所以说呢请大家关注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网和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到时候都会发布。艺术类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呢是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招生的高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的，文理兼收。2018年呢在全国招呢790人。各专业的招生计划和这个具体的详见我校的2018年的艺术专业招生简章，这大家都可以找得到的。其中呢我和大家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艺术类专业呢也有专门面向北京生源的双培外培招生计划，和呢和面向北京市的这个师范生的这个招生计划。这个双培外培的招生计划呢今年呢是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不另行组织校考了，是使用我们在二月份的校考成绩，但呢高考结束以后呢需要这个具有资质的考生呢填报一下这个分区的招生计划，到时候分区的招生计划会出来。然后大家呢随时关注我们学校的招生网和那个官方的微信。然后呢今年呢我们按照那个上级的统一部署呢，还将面向北京市招收50名热爱教育事业、具备一定美术基础、有志于长期从教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我们学校的绘画（括号师范专业）就是师范生。这个是今年我们新增设的一个专业方向啊，也是新增设的一个专业类别啊。 那这样说其实对于考生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哈。比如说这个校考还有这个双外培师范类一共可以就是有这么多选择，一共三次哈。 三次，对，因为双培外培它是不能兼报的。 好，那这里面有什么区别需要提示给大家的吗？ 如果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刚才说考美术的这个考生他这几个专业都过了，他录取的时候呢都是在本科提前 A 这个批次录取， 提前批次， 那就是对，就是要考生注意在填报这个高考的专业志愿的时候把你最想上的放在最前面，我们到时候按照你的高考的专业志愿的顺序确定你最终被录取到的专业。 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专业情况哈。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一些优势专业，可以让考生参考一下。 好的，我们学校那个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呢优势专业呢是服装设计工程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这两个专业呢都是我们学校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办学资源丰富的专业，也是国家特色建设的专业。而且录取分数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比其他专业的录取分数相对来说会稍微高一些。艺术类专业呢，我们学校的艺术类专业优势专业呢主要集中在设计类的专业，因为我们学校涵盖的设计类专业还是很多的。设计类专业都是比较有优势比较强的吧。 咱们2017年文理科生分别在京的录取分数线和排名。 我校2017年呢在京录取分数情况啊，就是普通文史理工类，文科最低分是514分，理科是488分。具体在京录取的这排名情况呢，就是文科是5000名左右，理科大概在20000名左右。 那么下一时间段让我们走进中华女子学院。 邀请出中华女子学院招办主任张潇。张主任您好。 哎，您好。 今年在京的一个招生计划的情况，请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018年的招生计划呢，正在这个编制的过程中，那么具体的计划总数上级也还没有下达，所以我们参考，先给大家参考一下2017年的在京招生情况啊。我们2017年的本科总计划是1167个，其中在京投放了94个。可能大家单听这个94觉得比较少，但是因为我们是部委院校，我们在全国共有27个省区市招生，所以北京是我们投放这个计划量最大的一个点了 啊。太好了，对于北京地区的考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福利。 对对对，我们预计呢，本年度的这个招生计划和17年比相差不大。比如说像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女性学、社会工作、学前教育、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呢，基本我们都会继续在京投放计划。 那么这些计划有哪些计划是计划在京招生的呢？今年有没有确定下来的？ 我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专业，因为也是我们就是在咨询过程中北京的考生和家长关注度很高的，所以我们预测今年应该还会继续在北京投放。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招生专业方面吧。今年有哪些变化是想为大家介绍的呢？ 想特别向大家介绍的呢，因为现在有这个新一轮的人口高峰，然后北京市当前的中小学呀、幼儿园在校生的规模呢，要持续的快速增长。那么当前北京市的这个师范生培养规模和结构呢，不能满足这个师资配备的这个实际的需求。所以呢，今年年初，北京市教委就联合这个相关部门发布了一个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这个5年计划呢，它的统一部署里面就包含了我们学校，从2018年起要连续5年，每年呢为北京市培养200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生，其中有100名本科，100名高职， 有100个这样的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哈。好，那么招生的学生入学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呢？ 就是它是北京市师范生所有的相关政策都是配套的。 好，这个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另外，我们还新增了哪些专业，可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对，我们学校呢，就是基于这个学校的发展定位，还有呢校内的学科专业的一个支撑，并且这个结合社会的需求，我们呢有3个最新审批确认的新增专业是表演、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媒体技术。那么可以确定的，因为表演专业呢我们是要校考的，那么这个审批下来的时候，校考已经没有办法来得及进行了，所以表演专业今年是不会招的。另外2个新专业呢，总计划书下达之后我们会确认它的这个分省的专业计划。 好，那这个新增的原因和未来的就业去向能不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主要是这个基于现在的整个互联网啊，和对这个媒体专业的这种需求。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大家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然后呢去做这个新媒体技术啊，或者就是在网络上面来回这么转型的。那么我们是想来专业的培养这个对口的人才。2017年呢，北京有一个批次的合并，那么我们就参考这个最近的2017年的录取情况。 好， 本科二批文史类呢，我们录取的平均分是525，那么它对应的这个我们录取学生的名次的范围呢是4900到6400。理科录取的平均分呢是516.5，对应的学生的名次呢是16000到20000。 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姜令佳。姜主任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一上来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学校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哈，它叫3个相跨4种经历啊。这3跨4经历分别代表什么，请姜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山东大学的3跨4经历呢，是我们山东大学呢应该说独特的一个本科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就学生呢这个进入山东大学之后呢，可以进行跨学科、跨学校、跨国境的学习。同时呢，在这个三跨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们可以培养学生拥有 本学院的学习经历、第二校园的学习经历、海外学习经历和社会实践经历，这样四种经历。那么我们把这种我们山东大学独特的这种本科人才培养的模式呢，我们称之为三跨四经历。 这个山东大学称作是大综合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学科门类非常的多，在综合性大学当中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哈。请江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招生方式方面会有哪些特色呢？ 是这样的，因为山东大学呢，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么我们本科的专业呢有110多个， 嗯， 那么为了保证学生呢能够这个按照这个相对大类的这种方式呢进入山东大学呢，我们这几年呢我们都是按照招生大类啊，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招生的专业呢合并成大约60个专业， 嗯， 招生大类，这样呢学生呢能够比较有针对性的啊，那么来选过自己这个想要报考的这个专业。 嗯，我们都是按照所有的专业都是按照大类进行招生是吗？好，这个天高云淡他问的是关于这个大类招生的问题，他想知道这个文科生哈，文科北京在去年的时候最低的录取位次是多少呢？能不能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个去年呢我们在文史类呢在北京的公布计划数呢是14人， 嗯， 这个一批控制线呢是在550，我们的录取最低分呢是612分， 嗯， 这是文科啊，文科的， 文科的，不然理科也跟我们一块介绍一下吧。 理科是这样的，公布的计划数呢我们是30个， 嗯， 一批控制线呢是537，录取的最低分呢是623分。 那哪些专业是近年来哈北京考生报考的比较热门的？ 啊，像文科方面的，像我们的这个中文。中文是每年报考的这个比较热门， 嗯， 还有我们的这个经济学，啊，经济学类， 嗯， 再有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往年呢，我们的历史和考古也有很多的学生来报考， 历史考古，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文科当中呢，我们的文史，加上经济还是比较热门的， 嗯， 理科当中呢，我顺便说一句，理科当中，因为我们的数学呢是这个在国内呢有一定的这个地位。所以呢这个报考每年报考数学的考生呢这个报考率比较高。 茉莉花就问了，考古专业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啊？ 就业情况非常好，因为我们考古专业呢在全国的这个从专业排名上来说呢我们应该是前几名。去年呢山东大学顺利的入选了国家双一流的 A 类学校。那么我们后续呢我们会有5个学科群。 嗯。 那么在这个双一流的这个总体的这个框架下来进行推进， 嗯，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学生呢，因为山东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大学，学科门类非常多，那么我们就以这几个双一流的这个学科群呢，作为我们的拳头产品，啊，作为我们的拳头产品，那么来进行这个学科的这个布局和这个重点来进行发展，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科， 嗯， 啊，化学学科，啊，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文史类的这个学科。中国古典文学这个学术， 嗯， 包括像我们的医学，包括像我们的材料，这几大学科群呢，都是我们今后学校呢重点支持也是这个国家和教育部，还包括我们山东省重点支持的这些学科和专业。 嗯，好，这个是5个学科群哈，同学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关于咱们的培养计划，有2个想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哈，一个是这个应用学科的卓越人才教育的培养计划，然后它的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发现是学校和用人单位联合的一个培养模式，这项计划它面向哪些领域呢？ 卓越人才计划呢，它是这个实际上是教育部它主导的一个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就是在这个这个985的这个高校当中呢，应该大多数高校呢都有。那么卓越人才呢主要是在工科， 嗯， 在工科的这些学科当中，那么进行这种专门的这种培养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材料学电器，包括我们的这个控制机械等等，那么我们都有卓越工程师的这种这个计划， 嗯， 那么这些学生呢进到山东大学之后呢会有专门的这个教学计划，那么包括他们的实习，包括他们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培养， 嗯， 都是这个面向这个应用的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将来的毕业之后的就业的应用呢 这个联系的非常密切。 嗯，就是您刚才介绍的应用的，比如说它这个是本硕博是三个学段吗？本硕博连读， 这个不是的。 哦， 本硕博连读呢，那是我们的长学制的啊，长学制的。 好，那么满足什么样的条件的学生可以入选这项计划呢？ 这项计划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在这个我们招生当中呢，我们就在提前批，我们会有部分的这个就业人才的这个计划的这个投放。 嗯 啊，那么还有呢，更多的呢，我们是在这个就是入校之后，那么在所有的相关的这些专业大类当中，学生呢，那么来进行遴选。 嗯 啊，那么也就是说有两类方式，一类方式呢就是在高考提前批， 嗯， 我们会有一些计划。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入校后，大约也就是在军训期间， 嗯， 那么我们进行这个作业计划的这个各专业的这个遴选工作。 啊，有两次的选择机会呢。 对。 好，另外还有一个计划哈，是基础学科的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这个是培养创新人才的，而且这个山东大学也是作为首批入选该计划的高校之一了。那么这个它的培养模式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这个我要重点说一下，因为山东大学的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啊非常的完善。 嗯。 我们在理科方面呢，我们是有泰山学堂，也就是说有数理化生计算机五个这个取向。 嗯。 那么每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高考提前批和这个入校后，那么分两种方式呢来遴选的这个学生。 嗯。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山东大学的这个在文史方面的，我们叫倪山学堂。 嗯。 啊，那么在文史方面有特长，并且致力于文史方面研究的学生呢，这个入校后，这个在提前批是没有的， 嗯， 就在入校后，那么经过遴选选拔，那么可以进入倪山学堂的这个学习。 有相关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咨询一下招办的电话哈，您再公布一下联系方式。 好的，我们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这个招生电话呢是0531-8836-4787。 嗯， 那么我们的网址呢就是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在线，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大学的官网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网址啊。我们还有山东大学的这个咨询的我们的微信，这个呢我们大家这个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呢搜索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山东大学的这个微信。 好，那这段时间再次感谢江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谢谢您。 不客气。 嗯，好，再见。最后请李处长给我们公布一下北京服装学院的联系方式。 都加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本科招生的微信，就叫北服本科招生，大家可以搜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学校的官网来查询一下详细的报考招生的信息。 中华女子学院张主任您这边。 我们的微信号呢是 CWU11149, 女子学院招生办公室。 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影响，温度较高，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东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1级优，其他地区为2级良。好，那么听众朋友，近日呢，媒体以生态环境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4月下旬有轻度至中度污染为题报道，生态环境部预报显示，4月下旬北方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遭遇不利的扩散气象条件，而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气扩散条件也将转差。预计4月26号到28号，京津冀中南部城市以轻度污染为主，部分城市可能出现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和 PM2.5。29号，部分地区可能受到沙尘过程的影响。针对为何采暖季后污染天气频频出现的问题，专家解释说，近期的气温不断升高，受偏南风、偏东风为主的暖湿气流的影响，静稳、高湿等不利气象条件容易出现。春季呢，沙尘天气比较多，也导致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转差。此外，目前各类经济活动明显加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空气质量。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指出，一些错峰生产的行业逐步恢复生产，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增长较大。刘友斌表示，目前部分季节空气质量波动比较明显，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持之以恒抓好污染防控工作，在气象条件不利的时候，空气质量状况就会有波动，正体现大气污染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提醒人们要坚定不移地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不能因为大气十条取得了一些进展而有任何的松懈。所以呢，也请各位朋友了解一下京津冀及周边区域4月下旬有轻度至中度的污染。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稍后是北京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